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草本茶，又叫做药草茶或者是青草茶，是用药用植物冲泡的饮料。草本茶可以用新鲜或者是干的花或者种子，再用开水冲泡。它和常见的茶有什么分别呢？刘天赐、岑日飞、柯志谦一起讲草本茶。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市场学系客座教授潘嘉仁， 喺呢次困境里边，如果你唔放弃你嘅团队，你就会发现喺下次困境里边咧，你团队亦都唔会背弃你。记住啊！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梁忠，你去边啊？ 我搬屋啊。 搬去边啫？ 搬去第二座啫。 有冇嘢讲低啊？ 大家继续开开心心， 放心放心， 我哋继续开心日报。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刘连标爷开心日报，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梁荣忠，好行啊！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好啦，咁啊，星期二啦，咁啊，岑日飞咧就主持呢个节目咧，个题目咧就系、是、草本茶。咁啊，我哋嘉宾咧有柯志谦教授同埋小弟刘天赐。咁啊，岑日飞，柯志谦教授，咁啊，有草本，有冇草本嘅草嘅咩？有冇草本嘅茶嘅咩？梗系草本噶嘛？ 似乎如果我哋讲开，而家我哋饮嘅茶就系 tea， 系 喺三千年嘅前咧， 嗯， 中国人冇当佢系茶，冇茶呢个字， 系咩？ 系草嚟嘅， 系草嚟 嘅，系草嚟嘅。咁、喺南美洲， 嗯， 都有一种草本茶，成个南美洲都饮紧嘅。 嗯， 西班牙文佢哋讲嗰啲系西班牙话啦， 系。 叫 Camomile， 嗯， 咁啊，我哋如果翻译咗中文咧，叫洋甘菊， 哦， 洋甘菊由朝到晚都饮， 哦哦， 但系佢第一佢冇咖啡因， 哦哦， 第二咧，如果我将佢喺营养学上面分类咧， 嗯， 同我哋嘅就系有一种好类似嘅地方， 哦， 呢个系 food supplement。 哦， 营养补充剂 哦， 所以我哋嘅祖先咧，当初冇茶呢个概念嘅， 嗯， 都系当佢系营养补充剂。 哦， 第二咧，我哋同南美洲或者非洲啲人咧，当初饮茶啦，仲有一个共同嘅地方， 嗯嗯， 我哋需要食物清胃， 哦，清啲胃， 系清啲胃， 嗯嗯， 所以咧。当初的茶马古道可以一路沿住啲六国斯坦一路行到去欧洲。 系 ，why？ 嗰阵时嘅茶仲未有茶壶，唔系用茶壶嚟冲。嗰阵时嘅茶系煮茶。 嗯，系啊， 因为嗰阵时嘅人系打猎嘅。 唔系农民，唔系农业社会，咁、 嗯、 喺打猎嘅社会，今日捉到羊就食羊，今日捉到鹿就食鹿，有一个缺点，嗰阵时冇种菜嘅， 哦，冇种菜嘅， 系啊，菜系谂尾嘅，咁又未知道食菜嘅呢个文化，咁所以咧就觉得呢种草咧，起码饮咗之后唔苦，每次咧食完饭，即系食完饭，即系嗰阵时系烤肉嘅， 系系， 唔系煮肉，系烤肉， 系 饮一碗呢个汤，就觉得听日咧出口好流畅， 哦。 所以咧呢度咧，如果我要补充讲一句茶呢个字，其实喺广东话嘅茶咧，即系等于英文嘅 tea， 但系最早嘅国语咧茶咧呢个字咧，亦都代表系汤， 汤嚟嘅， 所以咧我哋广东嘅甜品入边，咪有好多你去炒楼食。点心嗰阵时咪有啲茶嘅杏仁茶 啊， 吓咁呢个系即系北方话嚟，即系国语嚟讲有芝麻茶嘅 啊，系 咁呢个系汤嚟嘅，即系浓汤嚟嘅， 系 当然唔系浓到好结嘅呢汤，即系比普通嘅茶水系浓啲嘅。 咁样， 不过嗰个柯教授啊，即系而家我哋讲嘅草本茶咧，系同我哋而家我哋饮嗰啲。中國茶啊、普洱啊、壽眉啊、鐵觀音啊，唔同嘅喎，亦都唔即係有異於中國嘅茶道，亦都有異於日本嘅茶道，幾乎係主要外國人興飲嘅一種，我哋通常叫做花茶。 Herbs 啊， 花茶 herb tea，其實佢冇個 tea 嘅，即係唔係冇茶葉嘅，佢主要係花。 佢係花，唔係冇 tea 嘅。 冇 tea， 所以咧變咗而家我哋因為。鬼佬啲叫 herbal tea 嘛，但系如果你系法文咧，叫 Tyson 啊 ，T-I-T-I-S-A-N-E 啊 ，Tyson 就系、是、里边就系、是、意思就冇剔除咗叫 tea 个概念，即系冇茶叶嘅。你食饮食佢嘅花，食佢嘅茎，食佢嘅树枝、树皮，佢嘅根都 OK。 所以我头先讲嘅呢个系一个汤。 啊， 即系一个 soup 嚟嘅， 唔系我哋中国有啊，欧教授，我哋嚟嘅而家啲人咧，譬如我举个例，人参茶，花旗参茶，嗱唔系普洱寿眉啊嘛， 冇错， 譬如话牛蒡茶，而家好兴饮啊，灵芝茶，嗱呢啲全部都系其实系药嚟嘅，即系唔系茶叶嚟嘅。 头先咧，我特登提到南美洲有饮 chamomile， 所以佢哋。在餐厅吃饭之后咧，问唔系问你 tea or coffee， 即系科伙计唔系净系问呢两个字，有第三个字， 系 tea or coffee or chamomile。 哦，就问你爱唔爱草本茶？ 系即系草本茶嚟嘅。 但系佢嗰个历史啊，柯教授好耐，我先我查过就系话咧，耐过中国嘅，因为吓喺呢个点啊喺法国西南啊，有个地方叫做有个洞穴叫做咩？叫做拉克魯斯在法國西南的山頂裡找到山頂洞人的那個山洞裡面那些石那些壁畫，就看到他們已經拿那些這樣的花草來醫病，所以去你說山頂洞人那個年代就是公元前萬三年至到兩萬五千年， 咦，那你說 你現在多久啊，即是成兩萬多年前，即是怎樣，兩萬兩千多年前，很久的，但是呢，這些是太久了，再比較近一點都來我們中國，就是埃及，埃及就是公元前六千年，埃及都已經用香那些草了， 所以老人說的完全對，如果不計，即是剔开了我们讲的茶叶，中国人传统的茶叶，世界上面饮茶的历史呢，超过七千年。 哦，哎，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我讲秘鲁高山上面的印加古人，我看过他们的博物馆，都是有这样东西，但是他饮的东西呢，就不是我们讲，没 tea leaf 的，即是刚才讲那些floral， 即系花草嚟嘅， 花草，本来医病嘅，不过而家咧，其实我哋就因为医病嘅，就咁冲一冲个医病，而家要嚟美容，要嚟养生， 美容 要嚟保健，得，可以美容嘅。 第一样嘢， 唔理佢系边个大陆，比如去到南美或者其他，边啲人会饮 chamomile tea 咧？多数唔系男人，男人饮嗰啲咖啡咧， 有咖啡因嘅， 自重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咁多意大利人走去嗰边咧，就将咖啡带过去。 哦， 即系佢哋嗰边有咖啡，但系应该讲佢哋将咖啡文化带过去。 哦， 咁以前佢哋啲人饮 chamomile， 咁喺佢哋族群入面边啲人饮 chamomile 最多，日日都饮咧？上流社会嘅 lady。 哦，女士。哦，即系美容嘅， 要靓系啦，要靓。佢哋觉得饮到皮肤白啲嘅，滑啲嘅。 哦，呢、這个咧，我记得咧，我廿几年前咧去内蒙古啊旅行啊，佢咧就一车啊车咗我哋去一啲市郊嘅草原，都系冲一啲咧马奶茶。马奶茶都唔系茶叶嚟嘅，都系花朵嚟嘅。是啊，啲种子嚟嘅，咁啊根嚟嘅，即系正话你讲嗰啲，咁啊一冲落个碗嗰度咧， 我谂不如借问一个问题啦。 系， 你哋两位觉得点解饮呢啲花茶咧，啲女士会靓啲咧？ 哦， 皮肤又会靓啲。 岑兄，你知唔知啊？ 佢啊，应该系可以啊，点样讲啊？佢应该系可以松弛神经啊、肌肉啊各方面。 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嘅， 系 我记得几年前我已经喺呢度讲过一个日本话嘅名词叫宿便。 哦， 宿舍嘅宿。 宿舍宿。 如果佢食嗰啲嘢咧，唔可以准时喺第二日咧 排出嚟 咧，而延迟咗一日或者两日。第一，佢觉得唔舒服。第二咧，如果我哋用中国人嘅中医嘅理论去推断咧，即系佢排毒有问题。 系， 就伤咗个五脏。 吓，伤五脏。 伤五脏。因为脏字咧，另外一个解释即系藏，系咪啊？ 系， 即系藏住嘅。 哦。 咁藏住嗰阵时咧，因为冇一个清洁剂咧，就好嘅又藏。坏的又藏。 哦， 咁当呢啲毒，其实呢啲毒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元素系咩咧？系金属元素。 金属嚟噶， 即系重金属。 系咩？ 系。 哦哦， 我哋人食嘅会唔觉意食咗重金属，动物更加有呢个机会啦。佢啲唔识分别。 系唔识分别嘅。 系咩？ 嗯。 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最紧要要咩咧？佢要排便速度快，佢哋有饮水啊， 系， 但系冇饮茶咧，佢饮嘅水好少喎， 系， 当佢颈渴嗰阵时先饮咧，佢已经排毒嘅功能咧受到影响啦，但系因为有饮茶嘅习惯，食完饭就饮茶咧，佢无意中唔系有意嘅，佢饮水多咗，咁即系话另外一个中医嘅名词咧就。山顶上一个世界的势就摄，因为它摄快了效果是什么呢？效果就是皮肤靓了， 是吗？ 好看了， 哦， 滑了。 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在医学上面叫 prolong aging，即是延缓衰老。 哦，延缓了个衰老 的速度。 咁作为皇后或者贵妃，系咪好中意呢样嘢咧？ 当然啦，系皇帝嫌你老就弊啦， 弊啦，大把选择。 其实柯教授嗰种草本茶咧，其实我觉得就系同我哋中国个角度嚟讲，就等于我哋以前中华人民讲叫神农尝百草个草， 系 哦草嚟嘅 百草嘛，即系食啲即系草药。不过我哋中华草药要煎。佢就而家簡化咗就嚟沖飲就得，沖泡就得啦。 初頭嘅茶咧係煮嘅，以前咧 成湯啊， 有一個部族中間有一定有一個艇啊嘛。 係， 廣東話講台艇。 台艇個艇， 咁煮完嗰啲肉，即係我哋人類嘅祖先已經進步到唔係生食噶嘛，係煮熟咗拎嚟食。咁啊煮熟之後咧。 順便咧就將啲草抌落去， 嗯， 繼續煮 嚇， 啲火都未熄噶， 哦， 即肉噶食曬啦， 哦， 煮完之後咧，啲軍呢、這個又呢、這個習慣由軍隊開始嘅， 嗯， 點解啲士兵咧成日都軟賴賴，冇乜力去打仗咧？就發覺佢哋嗰陣時冇中冇藥嘅， 嗯， 就自從佢飲咗呢啲草煲出嚟嘅湯咧。当堂个个都 山龙， 山龙卧虎。 嗯， 咁所以每日咧士兵咧，即系当时古代嘅军队咧，食完食物之后咧，就每人排队饮一碗汤。 哦， 咁啊，你记得我哋以前喺香港读书做童军嗰阵时，系咪唱个个揸住个兜啊？ 系， 咁啊，而你又就喺呢度啦。 哦，就咁。 不过有个好处咧，就话好多人话饮咗茶瞓唔着觉。喝草本茶呢因为没有咖啡因。 没咖啡因。 你说喝了茶睡不到觉你们喝草本茶 OK 了。 我们中国喝的茶好出对不起 ,sorry to interrupt, 出名的茶中间有一种茶是没有咖啡因的。 是吗 白茶、 啊。白茶。 白色的吧、 嗯嗯、 白茶。 嗯。其他的有的无论你。 其他有多少的问题。 烘 的或者不烘的都有。 都有。 嗯、 白茶是没有的。 嗯，点样买到白茶咧？即系白牡丹算白茶咧？ 白牡丹系似乎好嘢，白牡丹系白茶中间嘅 Benz 或者劳斯莱斯。 哦， 就白茶最多咧系所谓贡茶。 哦，贡茶，嗯， 贡茶升级一路升到进贡嗰啲咧，就叫做白牡丹。 哦，原来咁嘅名。嗯嗯， 我哋中国人饮嘅花茶咪最流行咪饮菊花茶咯， 系啊， 系嘛？ 仲有一样嘢咧，新根老人，我哋而家讲嘅，点解北方人成日问我，点解广东人嘅地方，尤其是香港，点解通街都系凉茶铺咧？ 系你啊，谂得凉 好热气咧？其实唔系因为好热气，系调理我哋嘅新陈代谢。 哦，系啊， 系。凉茶会饮咗之后会帮我哋第一，我哋嘅排泄好准时。 系呢个一定噶啦。 第二咧，有一种好重要嘅，因为南方咧系又热又湿， 系 缺湿， 哦， 去治一个 哦 耳仔边， 即系驱除咗啲湿气。嗯， 湿人咧千病难，最怕系咩就？ 哦，我哋细个啲系饮嘅， 好湿滞， 嗰啲叫做咩湿滞系。 所以我哋讲 湿茶， 好多时候我哋讲股市或者经济最怕呢个就系湿滞啊嘛。 湿滞，系冇错，要去湿， 去湿、 嗯。 所以咧，我讲咗之后，佢哋话：教授，你系咪医学院嘅？我话：医学院好多都请我去讲书嘅。他以为我是医学院的教授、嗯、我是商学院的教授不过我一世人只是喜欢一样东 西 喝茶。 所以我教授的花名似乎知不知 道 花名叫茶博士。 茶博士。 就是那个茶博士。讲茶就最啱。 讲茶啱。 讲茶最啱。就 是讲这个草本茶。嗯嗯、 不过问题草本茶很多人误解我发觉到梅里花茶的人以为花茶。其实梅里花茶应该是茶叶吸了梅里花的香味。 没错。 成为一个叫做有香味的花香的茶。就不是真的用草来冲。如果草本茶呢啱教授我发觉有一样有好处。即係我哋廣東茶，我哋中國茶冇嘅。佢例如阿次官咧，一定飲過同人食飯嘅時候，佢所有用沖草本茶咧，佢一定用個玻璃樽。 係啊係啊， 咁、就變咗依種咁樣嘅飲法咧，就令到飲草本茶有種視覺嘅享受。佢、 嗯、 用玻璃樽起，你望到譬如你飲玫瑰茶、玫瑰花茶， 睇到嘅， 你睇到玫瑰花路嚇變咗嚇。咁你望咗，如果你飲，譬如你飲功夫茶，冚爛你咪紫砂茶壺冚爛遮住曬啊嘛。你用玻璃樽嚟、嗯、玻璃樽嚟裝咧，嗰啲草本茶咧就望到啲茶嗰啲花，咁、 嗯、 你有視覺享受， 完全啱 啊。 我去到南美，比如係智利、阿根廷，或者係秘魯，甚至去到哥斯達黎加，好多時候請我食飯嗰啲人都係貴族嚟嘅。即是他们是西班牙人的后裔， 好、嗯、有， 咁、 嗯、 啊， 食饭转每食一两道菜就转个厅嘅， 系转个厅啊， 系啦，唔系转。 咁最后咧，最后咧就去到一个 balcony 嗰度，即系好靓嘅阳台，就面对嗰个花园或者面对嗰个 好似皇宫咁样 太平洋。 嗯， 咁佢饮嘅茶咧，佢嘅冲茶咧，唔系好似我哋冲壶茶浸下即刻倒出嚟，佢系。用一个好大嘅 flask 一个渣，好靓嘅 crystal 嚟嘅， 系啊，冇错，系啊。 咁就你嗰、那个车仔推过嚟咧，就一种第一未饮咧，已经有一种视觉上嘅享受啦。 啊，香香唔香？ 第二咧， 嗯， 佢哋动作好慢， 嗯， 做俾你睇咧，好似一个 show 咁样。 哦、 我哋而家嘅生活咧，系因为点解叫做生活紧张咧？就因为 快， 每一人都要快。 嗯， 咁美国人点样形容嗰啲拉丁人呢？ 嗯， 佢话拉丁人成日闹我哋，笑我哋嘅美国人咧系 Speedy Gonzales， 即系乜鬼嘢？呢、這个系当初咧就系 Spada 嗰阵时嘅时期，形容啲美国人。咁嗰阵时喺加州咧，同埋佛罗里达州，加州尤其是 系 同埋德州， 嗯， 佢哋嘅边界即刻系。同埋西哥 系黐住嘅， 黐住嘅。咁、 嗯、 最大嘅不同系美国系英语系嘅人控制嘅， 系 墨西哥系西班牙语系控制嘅。所以咧，佢哋觉得点解啲人啊咁鬼紧张咧，就做咗呢个花名出嚟叫 Speedy Gonzales。 哦 ，Gonzales 系一个好 popular， 即系好似我哋姓陈姓王咁样嘅姓。 哦，系啊 ，Gonzales。 啊、所以你如果去到南美洲的边界，因为美国人咧，比如在德州做嘢好轻咧，好轻嘅一样嘢。中午嗰阵时咧，就难得有得轻松下， 嗯， 就其中一个人揸车过边境去墨西哥食、 哦、 午餐， 哦， 就第一 揸几耐啊？ 好快啫， 好快啫吓， 二十分钟都唔使、但系仲有，因为。美国同埋墨西哥中间或者美国同加拿大中间咧，有一种特别嘅车牌，但系你要 declare 嗰个车平时会坐边啲人， 哦， 咁所以你过边境嗰阵时咧，唔使停落嚟去查证件， 嗯、 而系过另外一个机，个机你一 scan 到佢车牌上面嗰啲密码咧，自动个机就夹起咗啦，所以好快嘅，咁、 嗯、 啊去到嗰边咧，两个钟头食午饭。 哇！ 佢哋覺得你 淨係 嘆咖啡嘅時間同埋嘆嗰個花茶嘅時間已經令人無限輕鬆啦。 好啊，咁啊，嘆下首歌先。呢首歌咧就古巨基唱嘅《你是陽光空氣》啊。 嚴冬裏，寒風裏。无论冰天跟雪地，仍是要每秒每秒跟你哼着爱歌，挽着你走每段每步，每天可跟你拥抱。你是阳光暖风雨空气。在场地可相随，接受每份目光的妒忌，我跟 你相处愉快，心内换味，只要是你。 香港之西南大约550公里，即是在北纬19.4度、东经109.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海南岛。浪卡继续远离香港，受到东北季候风的影响，本港听日初时会吹强风，离岸及高地亦都间中吹烈风，预计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几个钟头，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0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超过每小时90和82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明日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4至28度，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洪少贤。 口琴作品好多时都系旧曲新编，但原来本地作曲家都有唔少嘅口琴原创作品噶。今集会有著名作曲家梅广超分享佢创作嘅心路历程。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呼吸音乐》。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 蓝地球。 居家抗疫，我哋或者要多谢法国人。喺南地球曾经讲过沙甸鱼罐头嘅来历，我哋之所以能够喺屋企食到各种罐头食物，都归功于密气式食物保存法嘅发明。18世纪，法国人阿佩尔喺巴黎做糕点师傅，咪制作糕点需要用好多水果啊、糖浆、奶制品等等比较难长时间保存嘅原材料啦。他开始就想方法保存啲食材，等啲食材唔会腐烂。做咗好多实验之后，他发现将啲食材放喺玻璃容器密封之后再加热煮，可以保存得比较耐，而唔太快变质。当时间唔中都打仗，因为冇乜良好嘅食材保存方式，食材容易变质，增添咗军粮补给嘅难度。拿破仑曾经悬赏12000法郎征求可以用来行军的食物保存方式。阿佩尔依靠自己的研究向军队提出了建议，还成功攞埋啲奖金。他的方法是将食材放入很厚的玻璃容器，用滚水煮到食材熟晒，再以软木塞塞住个瓶口，用蜡将开口封死。这个就是罐头的初形。1811年阿佩尔更加因为出版保存动物与蔬菜食材的技术，这本书是第一本现代食材保存方法的书籍。自此阿佩尔的屋企可以说成为了全球第一个罐头工厂，他还拿了专利深入研究各类食材的保存。由于他的发明非常实用，引起很多人效法。英国发明家杜兰德以石制罐头取代玻璃容器，开创了现代罐头的制造方式。有英国的商人更加收购这两项专利之后就开始生产，但是产量就不多，因为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石罐很难打开。如果是行军， 啲士兵仲要用刺刀或者石头先可以打开个罐头。直至二十世纪初开罐器发明之后咧，石制罐头才可以大量生产。咁我哋今日有各种风味嘅罐头食物，尤其喺抗疫喺屋企嘅时候咁方便，都要感谢罐头之父阿佩尔。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月十三号星期二，今天咧系岑日飞主持嘅草本茶，咁嘅嘉宾咧就系柯志谦教授，仲有小弟刘天赐。咁诶，广东人咧呢个字真系好堪玩味，叫叹茶。叹咧就真系要慢慢至可以嗒清楚，嗒清楚茶嘅叹茶咧。就以前我係細個嗰時咧，就揸咗啲見啲父老啊，啲叔伯輩咧，就揸咗報紙攆嘅，就慢慢嘆一盅兩件，就真係飲茶咧多得佢唔少啊！啲茶樓一坐就坐個幾鐘頭噶啦，兩個鐘頭噶啦。 主管 啊， 六十年代仲可以睇到啊， 係啊， 喺上環咧。嗰陣時冇咁多樓，海邊嘅好多啲係得一層半或者兩 層 樓， 係層半 嘅，係咪？係玻璃嘅， 係。 咁你會見到喺電坐電車經過會見到有一樣嘢喎。第一，佢啲座位好疏， 嗯。 第二咧，多數係老人家， 嗯， 揸住份報紙，右手左手係報紙，右手咧就拿住一個焗鐘。头顶咧系雀仔笼， 系系 又系咪啊？ 系啊，茶 一路去到石塘咀， 系 都 系 咁样嘅。 系啊，到嗰阵时咧就唔兴你饮嗰啲叫草本茶，饮亲咧大部分都系咧 铁观音， 系啊，铁观音啊，普洱啊，六安啊，吓寿眉啊嗰啲嗰类就制过嘅茶。 但系见到你会，我记得我嗰阵时好细个咧， 嗯。 坐电车即系贪得意啦，冇茶壶噶喎， 系啊，全部焗焗钟， 全部系焗钟， 系。 但系仲有一个得意嘅地方咧，两三个座位旁边咧 有坛罐， 就有一个坛罐同埋一个煲水壶， 系啊。 而家问题唔止啊，欧教授，唔止有草本茶，我发觉仲有一种茶咧，唔系 herbal tea。叫做 fruit tea 系花果茶， 系 花果茶有啊。 啊， 嗱，头先我哋休息嗰阵时咧，其实最早有呢个文化咧，系喺南美洲嘅， 又系南美， 因为佢哋咧啲贵族咧， 嗯， 后花园系一个果园嚟噶嘛， 系啊，哦， 咁所以咧，为咗表现佢对个人客几尊重、几欢迎你，咁佢哋。仲要咧，个 master 仲要讲啊 ，professor， should we go down to the garden？ 咁佢到 garden 咧，佢已经摆好个位置，就好似英国佬嗰啲 garden party 咁样嘅， 哦， 上面有一个棚喺度嘅。 系， 咁嗰个太太咧就带住几两个侍女咧，拎住个花篮， 嗯嗯， 喺度摘花， 哦， 然后摘生果。 摘现场新鲜嘅生果， 咁，嗯，其实咧，如果由营养学嘅角度嚟睇咧，佢， 嗯， 咁做系啱嘅， 系啱嘅。 咁， 嗯， 样泡出嚟嘅花果茶咧，有一样功能特别强嘅，抗氧化功能， 嗯， 即系防止皮肤老化， 系咩，哦？ 肌肉老化咧， 会唔会有虫啊？ 這个世界系对应嘅， 当你唔用个 pesticide， 唔用个杀虫药嗰阵时， 杀虫剂嘅时候， 杀虫剂嗰阵时咧，个虫就少啲。 系咩？ 即系呢个系互相对抗嘅。 哦，咁得意嘅。哦。 所以而家流行一種味叫做阿柯教授咪叫做有機草本茶咯，即係如果你就唔係有機嘅話，就驚佢仲有啲農藥， 係個價錢爭好多㗎， 貴好多。但我可以咁樣喎，我如果你唔係有機嘅話，我可以泡一次唔飲住，飲第二次係咪好啲咯？即係泡第一次，然後倒咗佢，咁就冇去咗啲殘餘嘅農藥。 呢、這個就係點解咧？好多西人咧，以前跟我去南北學。他们是卖东西、南北行生意做到大的时候，他很多时候越开越多公司就在旁边那里，这间是卖即是药材、旁边那个是卖鲍鱼 还 有鱼翅，再旁边那里就卖其他的，比如菜或者什么、这个问题很简单，香港的生意的中心呢不是在中环，是在上环，一路去到西环。为什么去到西环呢？仓库在那边，那时候最大的仓库 是 军益仓， 是 吧？一路去到 在海边， 食堂咀那里都是的嘛， 是没错。 那这个就是用 cash flow， 跟犹太人一样用 cash flow 来控制那个生意，就是控制了那个资金流线。第二呢，你做一样生意就会发现有很多 sideline business，即另外又衍生了出来的。那最重要的做生意，犹太人和潮州人有一个类似的地方，他们很注重什么呢？用我们市场学来说是 clientele，即是你的顾客群组是哪些人。那犹太人做生意是不是又是由亲戚中间开始呢？潮州帮是不 是 都是亲戚来的。 价钱冷。 价钱冷怕师就磨上根。所以呢一个介绍另外一个介绍呢，吃饭的时候呢，以前呢你去上环那些潮州酒楼呢，你日日去到都是无位的。 是肯定。 因为为什么这位呢就不用写陈先生定位或者陈先生定位，固定的， 一定坐那里的， 一定坐那里的，他成世都是坐那里的，是 吧？ 所以呢，我带西人去呢，就是老细，本地老细定位的，一定有位的。那他们就不明白，Professor， 为什么他们不用茶壶呢？哇，茶壶的茶就不漂亮了。这些是你们不明茶道的精华的人喝的。他们呢一定呢，我们六个人有几个局中在这里 是 喝不同的茶。 还 有呢，他们即西人觉得我们很没礼貌，坐在那里翘起手，最重要的那个我们的大客仔在这里冲茶。哇， This is the honor of the master。你们班人后生仔不懂冲茶，一定是他冲茶的。刚才讲到沙丁鱼，你为什么我会去南美洲去得这么多呢？就是因为他们很多沙丁鱼，即是他们的东岸和西岸是不同的。西边呢，即是我们看他的西边，是太平洋，最多两种鱼，一种是 mackerel， 即是马鲛鱼。第二种是沙丁鱼，智利呢是马鲛鱼，秘鲁呢就是沙丁鱼。最主要的经济利益，带来经济利益，不是本地人吃的，是出口， 都是做罐头的。 而最大的 buyer 买主是什么人呢？全世界的军队，主要大国家的军队。所以呢，他们做的那些罐头呢，很多都是 oval shape 的。即是椭圆形的。为什么一餐开一个嘛， 就不留的了。 不留，一餐开一个。但是他的鱼，他的沙丁鱼很大条又很肥的。他只是要中间的牛肉。头尾内脏去了哪里呢？ 马交鱼更加鞋啦，佢啲马交鱼可以唱到咁样，即系唱过你个键盘。 系啊， 咁净系要个 center cut 中间嗰度两片，其他啲咧去咗边度咧？ 系去边咧？ 其他啲就系卖俾我，所以点解我会做鱼粉大王啦、 啊 哦？我包晒佢哋。 哦， 所以我一年要去几次？ 哦， 嗱、啊這個、呢个咧。又是讲出来做南美生意呢，其中一个跟中国人福建帮和潮州帮很像的地方，人道情道、 哦、 你成日要见到他，不要等他忘记你、 嗯、 所以做这些生意呢，你最大的洗费是什么呢？两样东 西，交际饮茶， 交际饮茶和机票、 嗯哦、 那我呢每次去呢都是两件行李，大的行李是我穿的那些衣服、 嗯、 小的行李是什么呢？是我送给他们的礼物， 是 焗盅、 哦、 茶壶、 哦、 还有不同的茶椅、 嗯、 那为什么他们叫我 Tea Professor 呢？他们 Tea 是读爹、 嗯、 我就是爹 爹就是潮州话、哦嗯、 那就是他们当初第一个 contact 呢，令到他们知道呢、 嗯、 这件事是爹，啊，这个很明显。我后来在地理上面看地图，我发现一件事，凡是英国人传播去的市场呢，用 TEA、 嗯、 凡是非英国人地方呢，无论是俄罗斯人、西班牙人、 法国人、 法国人或者是葡萄牙人、拉丁语系的嘛、 嗯、 都是 TE、 嗯、 TEA、 嗯、 即是他们就 TEA、 嗯，咁包唔包括你讲嗰啲草本啊？ 咁我咧就带咗中国茶去， 嗯， 结果咧令到好多本地嘅唐人咧就更加有钱， 嗯， 然后我又同佢哋买翻啲 flower tea 翻嚟咧，就话俾南北巷啲老细听呢个有得做嘅， 嗯， 所以两头走咧就系 import and export， 嗯。咁呢、這个饮饮花茶，饮草本茶是不是，佢即系佢哋最初中国人系未识嘅咧？系 以前嘅中国人咧，喺嗰边嘅中国人冇做呢样嘢， 唔做呢啲嘅。嗯， 其实当初做去嘅中国人系去南美做咩嘢？你估下啦。 嗯， 美北美洲嘅铁路系中国人嚟。 系呢个知啦，呢个 CN Tower CN Railway。 他们做完北美洲的工程之后，那些人有没有回来中国的？不是回来中国，去南美洲做铁路。 哦，去了那边。嗯。 但现在的草本茶，柯教授应该都有很多种，即是几十种那么多。即是有薄荷，有什么桂玉桂， 是。 啊，还有很多柠檬。 西人就很少用玉桂，薄荷最多。 是。 另外咧就係、是、新，即係新，真係新鮮嘅花，即係令到佢睇起嚟又開心，聞起嚟又開心。 有啲好似係咩，好似雞尾酒名咁啊 ，Rosemary 啊 ，Rosemary 叫迷迭香，我見到台灣亦做， 嗯， 檸檬葉， 檸檬葉好多。 你講到檸檬葉咧，我順便提一樣嘢，全世界賣水果最多嘅地方， 嗯， 即係講。有一个计数嘅经济学计数嘅方法、 嗯嗯、 per capita consumption，、 嗯、 即系人均每个人口嘅平均收消费、 消费喺茶叶上。 柠檬呢样生果咧、 嗯， 全世界嘅几十年，全世界嘅人均消费嘅冠军都系香港。 喺、嗯、香港啊？ 系啊， 系咩？ 因为香港人发明咗一样嘢， 柠檬茶， 连个全大陆都流行柠檬茶。 哦。是香港人发明的， 香港人发明的、 哦、切两片柠檬，柠檬水都香港发明的， 不要说发明的、 嗯、 起码将它这件事推广到这个 concept、 嗯嗯、 全世界 我教我的 MBA 学生，我说全世界买推广什么东西，推销什么东西是最好赚的、 嗯、 他们说讲很多东西，做米、啊、做食品，我说不是，他说教授不如你开股啦、 嗯嗯、 我说 OK，全世界最赚钱的嘢咧，系而家最新的经济学上面叫做 conceptual business。 嗯， 賣概念， 賣概念， 賣概念點賺錢咧？ 唔使本嘅喎。 咁我就反答佢啦。所以點解用哈佛形式嘅方法嚟教書咧？唔係教理論抄筆記嘅，係 Q&A， 係全部都係問問題同埋答問題討論。 嗯， 話標記有冇賣任何嘢俾你？ 嗯，冇啊。 佢係賣個方程式， 係啊， 虛無縹緲嘅， 係啊， 係咪？ 嗯、 但是所有的企业家中间嗰阵时有一段时间在 Fortune 500，佢系 number one 嘛， 系， 咁佢唔使包装，唔使生产， 嗯， 咁佢养咩人咧？佢养几百个教授， 系， 即系写嗰个 software， 系咪最好赚咧？ 最好赚啊！ 同埋冇 language barrier， 冇语言嘅。你喜欢输入英文就是英文，你输入意大利文就是意大利文， 是而且很自由的。 所以我觉得读大学的时候一讲到电脑这个课程就是 rubbish in and rubbish out。 不过呢，生意人呢教过几年前教我一个饮柠檬茶或者柠檬水，这个真是得，他呢教这个柠檬水呢真系佢系佢个令兄咧，届时都嚟啊做下节目噶。岑家平教授，佢医咩咧？佢系医嗰个血糖高啊，即系呢个叫做血糖高，即系咩啊？即系呢个 糖尿病。 糖尿病，嘿，原来真系有效喎、啊。原来咧，同埋一个胃酸倒流啊。都是有效的。 其实呢饮柠茶呢带给我们的马上的利益是什么呢？ 是维他命 C。 因为人类历史上面最大的一次灾害，病的灾害是什么呢？那时候是黑死病。 是 还有船呢离开欧洲去亚洲或者去哪里的时 候，那就结了。 可能100个或者百几个水手呢翻嚟唔见咗一半喎， 系啊， 喺路途之间点解死咗咧？原来佢第一样嘢唔系即刻死，而系啲牙甩晒， 系啊， 咁啊变成冇牙老虎， 系啊， 咁冇牙老虎喺船上面点食嘢咧？ 系啊， 咁点解会有呢样嘢咧？后屘随船嘅军医就发现一样嘢， 嗯， 唔系嗰阵时系木船啊 ，Clipper 飞剪号， 系。 他们每行到见到落地都要停，要入水，另外买本地的菜和生果、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哦、 Why? Vitamin C、 哦、维他命C 这个很重要的、嗯、所以后来为什么做了沙丁鱼好卖呢、 嗯、 沙丁鱼里面有很多种维他命，除了没有维他命 C 没有 连维他命 E 都有 哦，就系冇丝， 就系冇丝， 系咁啊！要喺啲生果度 上面咧，即系船上面有一个 officer 系做 provision 噶嘛， 嗯， 即系佢管嗰个 仓 书柜， 系 大仓， 嗯， 咁所以佢每到中国人叫买板啊， 嗯， 船上面最快系佢， 嗯， 同佢有来往，每一个码头啲人咧。又是最發的、 嗯、 這個葡萄牙文你有一個專有名字、 嗯、 叫做 Commodore、 哦、Commodore 好啊，那就聽著歌先，花與根、啊、林一峰唱的，那就聽著歌之後的新聞報導。 知怎算了，花枯萎了，根却太念旧。我因你的日光爱你，愿力赶走所有伤悲。但当天色暗了， 我不知怎算了，我竟心灰了，我因你的浪花爱你，在窒息中感到生机，飓风偏偏刮到我，为了不想沾受，竟抛弃你多往绿地，太多记忆都总有你，就像种子洒遍大地，在心中的某个慢慢长出了爱，天色再暗，急风冷雨都感到你存在。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计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数小时。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浪卡继续远离香港，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明日初时会吹强风，离岸同高地亦都间中吹烈风。香港管弦乐团一名单簧管乐手初步确诊新型肺炎。一名外籍乐手曾经参与上星期五和星期六在文化中心的演出，席上观众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其中林郑月娥已经接受病毒检测，徐英伟就曾经在后台探班，也都将会参与病毒检测。所有乐团成员和工作人员要接受强制检疫14日，据了解涉及大约100人。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感染有4宗，其中2宗源头不明，患者分别是一名住在将军澳天骏第八座的68岁男子，以及一名住在牛头角碧丽苑 A 座在太古城中心一期翻工的48岁男子。本港至今累计有5202宗确诊个案。政府公布现有社交距离措施将延长一星期。当局强调措施是否有效有赖市民自律。当疫情再次在社区爆发，政府将别无选择，需要大幅收紧防疫措施。葡萄牙足总发表声明，证实球星 C 朗基斯坦奴朗拿度确诊新型肺炎。声明指35岁的 C 朗目前未有出现病征，现正接受隔离，星期三将会缺席欧洲国家联赛对瑞典的赛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759点，跌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26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56，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314， 人民币 6.748， 英镑对美元 1.298，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90.02 美元，卖出 1892.03 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11时，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50公里，即是北纬19.4度、东经109.9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海南岛。浪卡继续远离香港，受东北季候风的影响，本港听日初时会吹强风，离岸同高地亦都间中吹烈风。预计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数小时，海面会有涌浪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雨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4至28度，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雨。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法医研究所。 有时真相可能会比想象中残酷，但是我们都不可以逃避，因为一旦逃避了，我们就永远不知道真相。 李显善、梁永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天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讲过，我没什么特殊的天赋，只是拥有热切的好奇心。爱因斯坦颠覆了人类的时空观，匪夷所思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但在人类历史上，他不算是好奇心排名第一的人，排名第一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鬼才达文西。 达文西不单只是个画家，他所研究的主题包罗万象，从解剖学、医学与自然史，到算术、几何、地理和天文学，还包括哲学、语言、文学作品，甚至宗教专书。现存有达文西的6500页笔记，以及很多精心绘制的图纸，已经反映出达文西对周围的复杂世界，几乎所有事物都感到好奇。他的画作更加展现他尝试去理解一切事物的特质。到了今日，达文西笔记之中大量的科学与技术材料，实际应用于现实世界，其实还不是很多。 在这本著作《好奇心》里面，天体物理学家兼科普作家马里欧·李维欧探索了达文西的好奇心，藉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寻找人类好奇心的本质，以及驱动思维的大脑机制。这是一个充满趣味性的旅程，带领大家了解到好奇心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任何对好奇心好奇的人都应该拜读。 译者顾晓哲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曾居于英国和芬兰10年，游历过20多个国家，目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业余兴趣就是科普写作和翻译。 不过我认为读完这本书，我们对好奇心的本身所知仍然是有限的，但是只要大家对好奇心有足够的好奇，未来肯定会知道更多。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好奇心》，作者马里欧·利维欧，译者顾晓哲，由马可·勃罗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号星期二， 咁啊，岑日飞主持嘅广东广西咧，有题目就系草碗茶。咁啊，嘉宾咧系柯志谦教授同埋小弟刘天赐。咁啊，草碗茶咧，而家兴啊嘛。咁啊，岑兄咧就讲到生果茶。咁啊，生果咧喺我咧，我就饮过，但系我有少少惊。点解咧？因为咧。会不会寒呢吓？会啲广东即系中国人咧，就成日讲话食得太寒咧，就使到个身体咧会弱咗。咁草本茶会唔会寒呢？啊，教授， 传统上咧， 嗯， 即系讲传统观念， 系 大家认为保你咧 系 旺嘅。 系寒， 铁观音或者其他啲绿茶咧就系寒， 系寒。 咁啊，好坦白讲，我研究咗茶四十年， 系， 咁我就发现一样嘢，系 mechanic issue， 哦， 即系同嗰个茶系边只茶咧，或者用生果定系用草本系冇关系， 系咩？哦，冇关系噶， 个关系喺边度咧？ 嗯嗯， 只要掌握一个定律就得啦。 嗯， 先用国语讲一次好吧？ 系系， 取决于。你是冲茶还是泡茶？ 哦， 如果你系冲 茶 咧， 嗯， 咁啊，即系好似用宜兴茶壶或者， 嗯， 尤其是用焗盅， 嗯， 晾下晾下，一分钟已经倒出嚟咧， 系系， 嗰个系热嘅、旺嘅， 系系， 暖嘅， 系。 如果你浸喺度咧，即系泡 浸啊，浸佢，嗯， 浸佢个茶咧，就可能系略凉啦。 哦， 咁。事官你可能会记得我以前讲过咧，有冇一个科学方法嚟衡量呢样嘢咧？ 有冇咧？ 有啊， 嗯 ，pH 值， 哦 ，pH 即系值，嗯， 如果你一分钟或者分半钟之内倒出嚟咧， 嗯， 呢个系弱碱性嘅， 哦， 如果浸喺度好耐咧，就系酸性嘅， 哦， 咁但系你咧，如果除非你去潮州酒楼啦， 嗯。 如果你普通的酒楼咧，而家酒楼啲伙计唔够啊， 系 点可能系冲完茶企喺度一分钟帮你倒出嚟嘅？所以个问题就系，个茶壶咁大，唔理你一个人定系五个人，佢个茶壶都系咁大。我叫佢喂老友记帮下手冲一杯得啦，佢惯咗啦，一下就冲到满晒，满晒咧，你一路浸喺度咧。 嗯， 你又唔可以一次过饮晒一壶啊嘛， 系系， 咁系咪逐步逐步，随住时间过去咧，嗰、那个酸价咧就越嚟越高。 哦， 酸价高嘅茶佢咧饮落去咧， 嗯， 就令到肠胃咧系寒嘅感觉。 哦， 或者用化学嘅立场嚟睇咧，就系寒嘅。 嗯，哦，就咁嚟嘅。 你如果 嗯 冲。冲茶咧， 嗯， 一倒落去，晾下晾下就 即系 倒出嚟，即刻饮咧， 嗯， 嗰、那个系唔理你饮咩茶都唔会寒嘅。 哦， 我问翻另外一方面嘅问题，你饮证呢样嘢咧，事官， 嗯， 全中国最好卖嘅草本茶系边样咧？ 花茶 系，即系花茶系啦，即系香片 系啦。北方叫花茶， 德山个省咧系保利或者铁观音好嘛？ 系啊， 就是、福建、广东、广西 系啊， 广东以北 都系饮 二十几个省， 系 甚至去到内蒙古都系花茶。 冇错，呢、這个我哋去过北方旅行嘅人就知噶啦。 啊，当你一讲到茶咧，唔使问阿贵就系、是、花茶， 系。你唔叫开咩茶，佢就冲花茶俾你。 就花茶俾你。咁点解咧？ 嗯， 其实一个好简单嘅，系广东人去买餸咧，每日都要买菜嘅。 系。 你有冇见过其他啲人，其他省嗰啲主妇去买餸一定要买菜咧？ 好少留心。 有人客到咧，一定系汤买鸡， 啊， 或者买肉，总之表示佢对嗰个客咧嘅诚。 誠意咧？ 嘅尊敬， 尊敬咧？ 湯雞世， 佢唔去買菜嚟表示尊敬嘅。係 啊，冇錯。我哋咧通常就話：，煮多啲瓜瓜菜菜嚇，咁正氣啲，同埋咧可口啲咁樣。佢哋係要食雞啊，要食鴨啊咁樣嘅。 咁當然咧，呢個同天氣都有關係啦。 哦， 因為佢嘅天氣比我哋凍啲。 係。 咁同樣咧，我好多啲學生咧，廣東嘅學生由香港跟我去中國咧，佢哋都覺得教授啲水係咪唔可以飲咁多？係好似 好寒啊， 寒啲嘅。我話呢個喺你有冇煲過咧？煲完之後都係一樣噶啦。 教授有聽眾問你喎，話而家新冠病毒流行啊，如果係飲草本茶，有邊只草本茶啱飲喎？即係對 最安全、這個、對中國人嘅身體。嗱、有時咧安唔安全咧，要睇佢祖宗前幾代係飲邊啲食邊啲喎。原來呢啲習慣會影響嗰個 DNA 啊， 係咩？係啊，影響到嘅。 所以咧。我哋讲一样嘢寒定系唔系咩？点解啲人咧以前话以前去第二啲地方咧，喺北方人嚟讲咧，即系黄河流域、长江以北啊，都系咁。阿嫲或者外婆咧，会俾一细包嘅泥土俾佢嘅， 系系 就打喺身度。 系 呢个咧就预防咩咧？佢煲第一日到嗰阵时煲水咧，就将嗰啲泥拎少少薄落去， 系啊系啊， 惊水土不服噶嘛。 惊住 系惊住预防，所谓水土不移不服系咩嘢咧？似乎你估系咩？我唔系考你，唔敢考你。我哋大家当讨论，即系用哈佛嘅方法教人你水土不服嘅症结喺边度咧？系 enzyme， 即系消化酶。因为我哋食惯咗香港啲嘢，我哋嘅肠胃咧冇消化第二啲食品。即系我哋呢度有传统嘅广东菜，即系顺德菜嘅食品。咁我哋食咗咧，唔会觉得寒凉嘅。 系， 但系去咗一个另外一个省份，比如话我哋去到山东或者去到陕西，都系食鸡，都系食猪，但系啲鸡同埋猪食嘅饲料系唔同噶嘛，饮嘅水系唔同噶嘛，所以咧始终系会有。 有 不同的地方， 系 我哋嗰个传统上面储备嗰个呢个消化酶咧， 消化酶 就未习惯过嚟。 呢、這个即系等于咧，我哋中国人咧好难适应啊，饮牛奶啊，或者嗰啲叫做奶类嘅制品。 咁一呢、這个我阵间再解释啦。另外一个问题啦，所以好多人以为我系读医学噶。当我哋去到北方或者西北。唔习惯嗰阵时咧，我哋未有消化佢哋啲食品嘅。嗱，比如话去到西北最明显啦，一日三餐都有羊肉。 系啊，点食点食啊？ 咁唔系因为骚嘅问题，嗰啲系烤嘅， 系啊， 冇骚嘅味道啦。但系梗系觉得唔多妥，好似话教授好热气噃。 系或者咧去唔到大厕所啊？ 出口有问题，入口冇问题。 系 咁呢个问题咧，就系因为我哋肠胃入边咧冇 消化 羊或者，因为大家食嘅羊唔同， 系唔同啊。 我哋食嗰啲咧系山羊系谷， 系 你去到西北咧食嗰啲系 ram 嚟嘅，所以系完全唔同嘅。 呢个明啊。 咁我哋冇嗰种消化酶咧，就有信号，肠胃有信号俾大脑。有新敌人， 有新敌人 啦。咁个脑咧最容易嘅办法咧，即刻 immediate reaction 咧系咩咧？就系俾咗我哋嘅内分泌。内分泌分泌边样嘢行先做先头部队咧？泻剂 系， 所以咧即刻咧点解肚屙咧？ 边肚屙？ 其实个肚屙咧，多数人会觉得好鬼惊啊！其实应该觉得好开心，你的身体好正常啊，反应好快啊， 只有反应快， 即系嗰个自动嘅防卫能力好强啊， 系 呢个系近卫军嚟嘅， 系啊。 不过柯教授，我听讲啦，譬如好似饮薄荷茶， 就話可以減輕嗰啲肌肉酸痛，即係飲咗嗰啲肌肉如果痛痛地咁耐，就飲呢、這個頭先你講啲 Camomile 嗰啲啊，洋甘菊啊，洋甘菊就可以減輕焦慮。即係個人唔開心咧，飲啲洋甘菊好啲。但係咧，聽講嚟，如果係新冠病毒咧，應該係發炎症嚟嘅。炎症係咪應該飲啲玫瑰花茶可以消炎？ 好多時候嘅炎症咧，頭先你講嘅其中一句説話最啱，就係覺得有酸痛，冤冤嚟嘅酸痛。咁點解會有酸痛咧？作為一個茶療嘅教授咧，我嘅回答好簡單。个 pH 入边酸太多， 酸性太多， 酸太多咧，咁咪 饮柠水喎，柠水有碱嘢喎， 嗰个系硬系， 饮柠檬茶， 柠水知，柠水啊最可以提供碱性嘢， 柠檬茶入边有几样嘢，有维他命 C， 系啊， 第二咧，柠檬水咧有一个 concept， 有一样嘢系 controversial 嘅，即系好矛盾嘅，柠檬咧系酸嘅。 系， 但系佢去到身体入面，去到血入面咧， 就变咗 碱 性嘅。 系啊， 糖系甜嘅。 系啊， 去到血入面咧就变成酸嘅，即系高酸添， 高度酸。 但系咁样讲一样嘢，我发觉好多，尤其外国人啊，饮呢个草本茶咧，好兴啊加蜜糖喎。我見到好多，譬如而家你去韓國餐廳都係，喂，你要唔要飲柚子茶啊？啲柚蜜啊，叫做柚蜜，就柚子茶加蜜喎。即系佢哋流行加啲亨利落去， 糖蜜糖同埋糖系有个好大嘅唔同。 嗯，系 糖咧系工业加工嘅蔗糖。 嗯， 蜜糖咧系天然嘅。 系， 所以鬼佬而家有一个新嘅理论啊，就话中国人好残忍啊。 嗯， 将啲动物 B B 食嘅嘢都偷走咗。 啊，就系、是、蜜糖， 就系蜜糖嚟。咁其中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咧，我曾經喺呢度講過幾次啦，就係我旅行嗰陣時咧，喺個手提機度一定有一餅或者半餅嘅青餅保利。 嗯， 咁用焗，仲有帶埋焗盅，飲咗一兩盅嘅青餅保利咧，個酸痛即刻冇咗，因為你嗱、第一你飲咗好多水啦。入面是3%都不夠是茶來的，其實絕大部分 97-98% 是水來的，水呢令到你暢通，但是茶呢 speed up the whole issue， 即是令到個暢通快了，所以呢很多西人來我去到美國多數呢訂一個小的 sweet，小的 suite 咧有一个西餐台啊嘛，咁我哋四五个人开秘密会议咧，我就习惯嘅动作，佢一日嚟坐低饮完茶之后，我就将电视打开咗，咁我哋四个人就坐近啲，电视开咗咧，出边有偷听器都听唔到我哋讲乜嘢， 哦， 跟住咧食咗啲嘢嗰阵时，我就喺度冲青饼保利茶。其中一个是 FDA， 即是美国的药品和食品管理处的研究的董事来的。Hold on, Professor， we have a very heavy lunch， 刚才吃了一个很丰富的牛扒餐来的做午餐。平时我吃了这个餐，我们在德州开会。我到夜晚9点几、10点钟才想着吃什么吃晚餐的。喂，而家先知4点，为什么我咁鬼肚饿嘅 ？Tell me the truth， what the hell is in your tea？ 虽然佢都系院长级嘅教授啊，但系我哋喺房入边倾偈咧，就好鬼德州式嘅牛仔式嘅。What the hell is in your tea？ 我就话俾佢听 ，This is a new therapy for you to increase。The alkaline of your blood to reduce the acidity， 碱性 系嗰个。 咁佢本身咧 多咗， 佢本身系医学博士嚟噶嘛，一听就明噶啦。佢话喂， 我老婆想问你一样嘢好耐啦，我就今日先突然间你讲呢样嘢，我又记起啦。 嗯， 佢话点解你唔问柯教授有冇办法，有咩茶可以减肥啊？我话 you raise the right question to the right guy。 嗯， 我话一阵间你走之前记得提我啦，我带咗几饼嚟嘅，系送俾你老婆。 哦， 佢老婆好德州，你知道德州啲太太结婚之后咧、有几大咧？180磅到200磅啦。咁佢哋又习惯咗，日日都要食两餐牛排，每日食两餐牛排。 嗯。 咁我头先讲到呢度咧，就系其实我哋好多时候有误解嘅。以为某一种茶咧，食饮咗系寒凉嘅，其实系因为我哋冲泡嘅方法唔啱， 哦， 而唔系嗰个茶帮我哋嘢。 本身嗰个茶嘅质素系寒或者热， 冇乜关系， 冇关系， 冇乜关系。 冲嘅时候 系冲嘅方法唔啱， 浸嘅时候多， 所以咧，如果我哋系用潮州式或者福建式的冲茶呢、真的他们揸着个钟在聊天在熬啊熬啊跟着就倒出来了。 是。 没事的。 就没有这个浸泡的、 这个茶是碱性的。 碱性的。 但是一路放在这里聊天下才醒起啊没有茶了又倒下了。那个茶 是酸 性 的, 那酸性的。因为浸泡下来嗯那么这里啊好我学到这些了啊。咁好啦，咁今日差唔多讲唔晒嘅，阿教授，咁第二晚又上嚟过，又讲过咧。 咁啊，即系，咁下次更加多人听。 系，即系冇错，希望啊。咁明天咧，就星期三，就阿林佩里主持，佢咧就请咗个嘉宾，就系桂霜女士。咁讲咧就鉴赏力啊。即係何謂鑑賞力呢？點樣叫有？點樣培養到自己有鑑賞力呢？點樣可以識欣賞嘢呢？咁就明天咧，請留意收聽啊！廣東廣西啦，咁跟住來咧就聽日歌，咁呢個歌咧就是、張國榮唱嘅，就路過蜻蜓。咁之後咧就新聞報導，再之後咧。就是啊，基國那些年那些事，咁啊繼續收聽啊，唔好錯過啦。咁啊，而家咧先多謝啊教授先。咁啊，疫情咧，我哋老人家咧唔好出多咁多街喎。 係啊， 嚇、啊！ 我發覺呢六個月咧，我煮嘢嘅技術好咗好 多。好 咗，我日日都喺屋企食飯。 咁啊。小心为上啊！ 啱 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八六风球就过去咗啦。咁啊，请大家咧雨过天晴。咁啊，听住歌先，《路过蜻蜓》，张国荣唱嘅。 没有愉快心情，挨吧描述谁欠你情，瞎了件眼都足以倾听。让我做只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许耗着我这片热生命。让你被爱是我光荣，无论谁在嫌我煽情，不笑纳也不必扫兴。哭我为了感动谁，笑又为了碰着谁，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为何流入沟渠，不寄望会感动谁，只怕我会比你累，爱是你的爱，不问我的罪，又凭什么流泪。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过程，许耗着我这片热生命。